在我国，新晋有篮球动作训练操创造并完成，深受篮球运动员、教练、篮球运动员后辈和爱好者的好评。篮球动作训练操包括有实际比赛中常用的大幅度移动动作、变向动作和各种攻防技术动作，其音乐将民族音乐拍子和现代音乐节奏的优良因素配合起来，既轻快又有魄力。在我国，主体82年1993年有大众健美操创造以后，还有为年龄不同的人创造的少年健美操和老人健美操普及，最近有各体育运动项目动作训练操接连推出。